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有这样一位皇帝，他横征暴敛，喜好饮酒，贪恋女色，残横专暴，宠爱妃子苏妲己。为了讨得其欢喜，这位皇帝是大兴土木，扩建宫殿院囿，将鸟兽散放其中，多次举行大规模的宴会，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啊，极尽铺张和奢靡。同时他又巧取豪夺，高赋重税，残酷地压榨人民百姓，以满足其庞大的开支。他还大施淫威，发明了一种炮烙的刑具，用铜铸成空心的柱子，柱子中烧红炭火，将不满他暴行的臣民扒光衣服，绑在铜柱子上活活烤死。听到这儿，或许每一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够猜到这位残暴的皇帝究竟是谁了。他就是商王朝的最后一任君王商纣王。而商纣王的残暴为大家所熟知，是因为一部神幻小说，也就是《封神演义》。那么今天的历史之谜，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来为您一同探秘《封神演义》。各位好，欢迎准时走进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下面的时间请听我为您讲述《封神演义》。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封神演义也被称作封神榜，又名商周列国全传、武王伐纣外史和封神传。这部小说是中国平民的娱乐文学，它的原书最早追溯可能是南宋的武王伐纣白话文，还有商周演义、昆仑八仙东游记，以古代魔幻神话故事在参考古代典籍和民间传说创作而成的。当然了，这封神演义毫无疑问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神魔小说，它的作者运用了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广博的道教知识，把民间流传的封神故事加以整理而成一部伟大的神话著作，其中包罗的神仙以及妖怪那是不可胜数，许多人物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比方说辅佐周武王的姜太公，莲花化身的哪吒三太子，神通广大的杨戬等等等等，都是深入人心的人物。由此可见这部小说对大众的影响力。《封神演义》叙述了在商朝末年，纣王暴虐无道，宠信妲己，设置酷刑，残害忠良之事，使百官潜口，忠贞之事为之一空，奸佞之臣横行，四方诸侯纷纷起而反抗暴政。另外 纣王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惜劳民伤财，甚至是百姓的生命如草芥，可谓是残暴至极，集所有罪恶于一身，上得罪于天，下失百姓之心。于是从大罗天仙一直到凡夫百姓，皆为推翻商纣的暴政而奔走，最后终于辅助顺天应人的周武王推翻了商纣的统治。而全书当中的内容篇幅巨大，幻想之奇特，也是闻名于世的。依托商灭周兴的这个历史背景，用周武王伐纣为时空线索，从女娲降香开书到姜子牙封365位正神而结束，其中哪吒闹海、姜子牙下山、文王访贤、三抢封神榜、众仙斗阵斗法等等这些情节，无不展现了古人丰富的想象力。历史上关于封神的事迹流传已久，史记封禅书写道，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似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献门之属。八神将自古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此外，《旧唐书·礼仪志》当中也有提到类似的事迹。由此可知，太公封神之事早就建筑于史籍当中，而并非是作者凭空杜撰。其后再经过后人的穿凿附会，形成了庞杂的民间传说。到了宋元明的时期，说书的风气盛行，咱们中国人向来就崇尚阴阳灾异的观念，所以太公封神的这个传说自然成为了大家特别爱听的题材。作者因而根据武王伐纣平话加以想象敷衍，并加入了大量的诗文，写成了现今流传的这100回的《封神演义》。《封神演义》是明代中期继《西游记》之后的一部神魔小说，但是它又跟《西游记》略有区别，它内容丰富多彩，还包含着许多民俗传说，故能深入民间，家喻户晓，它的影响绝不在《西游记》之下。而对于《封神演义》这本小说的作者，历来民间是众说纷纭。那么下面呢，我就来为您介绍一下它最为普遍的几种说法。这第一种也是大家最为公认的一种说法，说到《封神演义》的作者是谁呢？许仲林。明书载阳刻本《封神演义》卷二题属，中山一叟许仲林编辑。这本书是唯一一部明确了作者名字的版本，而且在卷首由李云祥撰写的序文，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本《封神演义》原本是许仲林撰写的，后来经过李云祥加以增删刻印。但是这个结论呢，并没有得到所有学者的认可。接着说第二种观点，这本书的作者是陆西兴。据清代的一本传奇会考第七卷的《顺天石传奇》当中所说，《封神传》是一位道长陆长庚所创作。陆长庚名西兴，是明代扬州府兴化县人，生于16世纪的后期。陆仲远词稿序说西兴有一定的造反精神，也就是说他因为在仕途之路上屡战屡败，屡遭坎坷，于是便放弃了科举考试。这第三种说法就来了，有人说《封神演义》的作者是王世贞。俗传王世贞做的《金瓶梅》为朝廷所知，令进城御览，他因为害怕，一夜写成了《封神演义》，以此代笔，因之投白。但是这种说法颇具传奇性，已经为众多的学者所推翻，不足为信。好了，以上几种说法当中，前两种的影响比较大，但是一般刊印《封神演义》还是署名为明代人许仲林。 神幻小说《封神演义》为我们带来了一幕幕充满着离奇的故事，而且这部小说中许多重要人物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甚至很多朋友都是通过这部小说了解到了商朝历史。 小说中那些历史人物究竟是否是历史中的真实？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 《封神演义》啊，虽然是一部小说，但是里面却涉及到了许多真实出现的历史人物，而作者通过对这些历史人物的润色加工，让他们演绎出了一幕幕生动的故事。众所周知，这部小说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咱们很熟悉的姜子牙，姜太公。姜姓吕氏，名望字子牙，号飞熊，也称吕尚，商朝末年人。相传姜子牙的始祖因为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而被封在了吕地，但是呢，姜子牙出世的时候他的家境早已经败落，所以姜子牙年轻的时候干过宰牛卖肉的屠夫的活，也开过酒店卖过酒，撩补无米之炊。但姜子牙这个人呢，人穷志不断，无论是杀牛宰羊还是做生意，始终勤奋刻苦地学习天文地理、军事谋略，研究治国安邦之道，期望有一天能为国家施展才华。姜子牙也是齐国的缔造者，周文王、清商武王克殷的首席谋主、最高军事统帅和西周的开国元勋、齐文化的创始人，他也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影响久远的杰出的韬略家、军事家和政治家，历代的典籍都公认他的历史地位，儒、道、法、兵，纵横诸子百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被尊为百家宗师。在唐代和宋代以前，姜子牙被历代的皇帝封为武圣，唐肃宗封姜太公为武成王，宋真宗的时候又封姜太公为昭烈武成王。到了元代，民间对姜子牙增加了一些神话的色彩和传说。到了明朝万历年间，许仲林创作了《封神演义》这部小说，这从此姜子牙由一个人变成了一个神，并且为民间广为信奉。而在民间，姜子牙也有很多的传说故事，最常见的莫过于姜太公钓鱼。这句话的后面是什么呢？愿者上钩。但是你知道这个民间传说是从何而来的吗？话说当年姜子牙所在的商朝的纣王是一位非常残暴的人，他统治期间呢，战争不断，为了躲避战乱，姜子牙到中国北方的辽宁隐居了40年，后来又来到西北陕西省的终南山，在那里他经常到渭河去钓鱼，但是3年当中啊，他却一条鱼也没有钓到，而且他的鱼钩还是直的，人家都嘲笑他呀，但是姜子牙无动于衷。神奇的是后来他果然钓到了一条鱼，在这个鱼的肚子里头有一本兵法书，更凑巧的是当天晚上周王朝的姬昌周文王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位高人会辅佐自己，第二天他就遇到了姜子牙。姜子牙呢，向周文王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周文王当时正是为了打败敌人建立王朝在搜罗人才的时间，所以对姜子牙说，我的先祖太公早就寄希望于你了。然后文王给了他极高的地位，并在姜子牙的帮助下最终消灭了商朝，因此后人又称他为太公望，在民间一般称他为姜太公。也正是因为这个典故才出现了这句成语，就叫做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在以后的中国各朝代都为他建立了神庙，而道家也传说姜子牙升天成了仙。那么真实的姜子牙究竟在哪里出生？他又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呢？他真的如同民间传说当中的那般睿智吗？这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问号。据考证，姜太公为炎帝神农氏的54世孙，伯夷的36世孙，为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4代太师。姜太公一共生有13个儿子。在公元前1211年，姜子牙出生于今天山东省的日照市。 公元前1072年，周康王六年，他去世于周的首都，也就是镐京，岁寿139岁。陵冢位于陕西咸阳市的周陵乡，距离文王陵1公里。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姜太公祠内设有其衣冠冢。但是在众多的研究当中，由于文献的记载不一，关于姜太公的出生地却成为了一个谜题。当今中国研究姜太公的最高权威之一，中国国防大学的著名教授、姜太公后裔姜国柱先生，经过多年的研究考证，确认姜太公的出生地在山东省的日照市。在这儿还需要说明的是，在4000多年前，日照市两城镇是亚洲最大的城市。这是美国考古专家组同山东大学在实地联合考察了半年之久后得出的结论。作为一代伟人，姜太公出生在这样的一个文化发达的地区，应当是合乎情理的。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带您感受名著魅力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一同探秘《封神演义》。在《封神演义》这部小说当中，涉及了众多的历史人物啊，比方说撰写了《易经》的周文王。周文王姓姬，名昌，季历之子，商纣时为西伯，也就是西部诸侯之长，亦称为西伯昌。相传西伯在位50年，以为减商大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未及出师便先期死去。周人视西伯为文王，其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周文王在位50年，应当说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创业之主。他勤于政事，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礼贤下士，广罗人才，拜姜子牙为军师，问以军国大计，使得天下三分，其二归周。文王在位，以商朝的一个方伯的面目出现，表面上臣服于商朝，暗地当中却积极着进行灭商的准备。他分化瓦解商朝的附庸，争取御国，成功的调解了于瑞两国争田的纠纷，使得河东小国纷纷前来归附。诸侯都把文王看成是取代商纣的受命之君。在于瑞归附的第二年，文王向西北、西南用兵，为灭商建立了巩固的大后方。接着他向东发展，过黄河进攻齐、韩等国，沿着渭水东进，攻占了商朝在渭水中游的重要据点崇，扫除了周在东进道路上的一个障碍，并且具有关中的高舆之地。在伐崇的第二年，文王在风水西岸营建了封邑，把他的政治中心迁于了封。至此，文王就完成了对商朝首都的前行包围圈，周人对商朝已经形成了咄咄逼人的攻势。《史记·周本纪》当中说，周文王继承后素，仿效祖父古公直父和父亲季历制定的法度，实行仁政，敬老爱幼，礼贤下士，治理岐山下的周族根据地。在治齐期间，对内奉行德治，提倡怀保小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实行封建制度初期的政治，也就是裕民政治，就是征收租税有节制，让农民有所积蓄，以刺激他们的劳动兴趣。对外招贤纳士，许多外部落的人才以及从商纣王朝来投奔的贤士，他都会以礼相待，予以任用，如伯夷、叔齐、太颠、辛甲等人都先后归附在了姬昌部下称臣。姬昌自己生活勤俭，穿普通人的衣服，到田间去劳动，兢兢业业地治理自己的国家。齐州在他的治理下，国力是日渐强大。 西周国力增强壮大，引起了商王朝的不安。商纣王的亲信谗臣崇侯虎暗中向纣王进言，西伯侯到处行善，树立自己的威信，诸侯都向往他，恐怕不利于商王啊。纣王于是将姬昌拒于有礼。司马迁在《史记》当中用简洁的语言概括道：“西伯居有礼城，兖州邑。”有礼城在河南汤阴县附近，曾经是一座恐怖之城。中国第一座有文字记载的国家监狱就建在了有礼，这座监狱就是关闭周文王的地方。而当时周文王被囚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80余岁的老者。在暗无天日的监狱当中，周文王一蹲就是7年。这期间他将伏羲氏的先天八卦与他的天道、地道、人道思想相融合，进一步推演为后天的64卦。周易就是在这样的岁月当中孕育而生的。而且在民间传说当中，姬昌在狱中不断地承受着商纣王的折磨，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折磨，同时还有精神上的折磨。纣王为了检验姬昌到底是不是一个圣人，能不能知过去测未来，想出了一个残忍的主意。他把周文王的长子伯邑考杀了，用这伯邑考的肉做成了肉羹，然后派人把这肉羹送给周文王吃。周文王看到肉羹，立马就知道这是用自己至亲人的肉烹制的羹啊。但是为了不让纣王起疑心，周文王忍着巨大悲痛还是将肉羹吃下。纣王得知之后嘲弄地说，喝了自己儿子的肉煮成的羹都不知道，谁敢说他是圣人。于是他就放松了对周文王的警惕。 神幻小说《封神演义》为我们带来了一幕幕充满着离奇的故事，而且这部小说中许多重要人物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甚至很多朋友都是通过这部小说了解到了商朝历史。小说中那些历史人物究竟是否是历史中的真实？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 文王出狱之后下决心灭商啊，一面向纣王献帝请求免除酷刑取得信任，一面访贤任能壮大国力。他出猎的时候在渭水河边巧遇年已垂老怀才不遇的姜尚在水边钓鱼，文王跟他谈了一番话，相互甚欢。文王了解姜尚确有真才，便让姜尚与他同车而归，立以为师，共同筹划灭商的策略。据《尚书大传》说，文王在位的最后7年中干了6件大事。头一年调解于芮两国的纠纷，于芮都是商王朝西方的属国，但是他们不找商王裁决，都慕周文王的威名，求文王给一个公平的决断。据《诗经·大雅·绵篇注》当中说，于芮两国看到周国是耕者让其畔，行者让路，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携，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一派谦谦君子之风。两相对比，内心羞愧。回国之后，于芮两国都主动将所争之地做了闲田处理，纠纷也就从此解决。而就在第二年，周文王出兵伐大戎，战败西戎朱夷，灭了几个小国。第三年攻打密须，解除了北边和西边的后顾之忧。第四年西伯堪离，第五年伐韩。堪离伐韩实际上是构成了对商朝都城朝歌的直接威胁。第六年灭崇国，将周朝的都城由岐山、周原东迁至了渭水平原，建立了封京。诗经大雅说道，继伐与崇，作邑与封，接着又向南扩展势力到长江、汉江和汝水流域，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形势。《论语·泰伯》讲的这句话，既说明了齐州实际已控制了大半个天下，而殷商已然处于极端孤立的境地。但是就在大功即将垂成之际，姬昌却不幸死去。